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3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3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国庆快乐，我的朋友，欢迎你在这个假日期间依然来关注我们国庆特别节目之听见山水。每年的这个时候，很多朋友都会策划一系列的国庆游，我想除了放松自我之外，更多是想饱览我们祖国的好山好水好风光。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山水就有着独特的情感，也许是因为农耕文明对土地的崇拜，自老庄起，山水就是中国古人最喜爱的审美对象、审美意象。按照美学大师宗白华的话来说，对于中国人而言，山川大地就是宇宙诗心的引线，只有大自然全幅生动的山川草木、云烟明晦，才足以表象中国人胸襟里那种蓬勃无尽的灵感气韵。在他的这段话里，我想起了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想起了郭熙的《早春图》，还有范宽的《西山行旅图》等等。你呢？你会想起什么？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幅山水画。我想承载的不仅是山河美景，更是我们对自然的向往，以及身在好山好水间我们的那一份自豪感。你的故事，我的歌，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们一起鉴赏音乐山水画。 一条大河 在这场战争中，共有18万志愿军英灵长眠在异国他乡。这群长眠在他乡的军人牺牲时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他们很多人的名字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好山好水 我的祖国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心中唱响，我的祖国也将永远在中华大地上唱响。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 欢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我部歼十一 B 飞机两架奉命为您巡逻护航。 经历了战争的人们更加懂得和平的宝贵，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经典红歌《我的祖国》，这是1956年出品的电影《上甘岭》的插曲。 原唱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郭兰英，而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版则是年轻的歌手周深重新演绎的。这个版本真的依然是优美动听，但是在其中你又会听到增添了很多年轻的流行色调。在这里我们可以听见那条大河上泛起的涟漪，可以听见风吹稻花生长的声音，可以听见炊烟飘过林间，鸟儿在树梢惊起，可以听见战士对家乡的热爱，对祖国的思念。周深一直就很细腻，尤其是在这首歌的处理方面，而让我感受到他好像在每一次的呼吸间都是那样的充满深情。其实这样的深情不是没来由的，我记得他曾经用一轮深入的走访去探寻我的祖国背后的创作故事。你知道吗？他真的去拜访了创作者的后人，而且从30年前的报纸当中去翻寻创作者的初心。他知道了歌曲《一条大河》其实是讲述了词作者乔羽第一次看见长江的感受。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有太多波澜壮阔的自然奇景，而养育我们的母亲河正是这样奇迹的创造者。你的家乡有那么一条母亲河吗？ 当微风送花草清香，这是我想你的季节，远方的家是否无恙，江水日夜流淌。当风筝已满天飞雪，曾是你望眼欲穿，往日时光匆匆流水，带你奔向何方。我心中的世界竟是如此遥远，不知不觉中已离家千万里，此刻灯火辉煌，多想与你分享，却再也不能回到你身边。脚下虽有万水千山，却远不过对你的思念。看过多少月落出没有相同的一天，每当雪花绽放，心也跟随飞舞，曾经的候鸟如今身在何处，在那遥远地方等照亮我的梦想。心中的世界 似遥远，不知不觉中已离家千万里，在那遥远地方灯火依然昏黄，却无数次照亮我的梦想。 在我们的版图上奔腾着数不清的河流，我们有数不清的让无数人心心念的母亲河，而在东北大平原上也有令人牵挂的河流。这一首《故乡山川乌苏里船歌》来自李健，在为他心中的母亲河而歌唱。我一直觉得他的声音如果用一个成语来形容的话，应该就是温润如玉。开始呢是让我们身临绿野苍穹的乡土故地，而在后段加持的乌苏里船歌当中，他又把一种怎么讲，很呢喃式的语调植入了淡淡的思乡。有人说我们迷恋某种音乐是因为它是记忆的通灵者，你听这样的音乐当中有微风，有花草，有灯火应该还有黄昏。故乡的山水真的永远是游子乡愁凝结的落点，舍不下忘不掉最是美丽。 雨会洒下一缕缕随波潺潺，晚风里灯影柔漫，荡漾着湖水轻轻牵引万川，青堤白花油纸伞，一片莲叶清香飘在两岸，长亭和垂柳作伴，暗下来薄雾不散，不见远山，一方天地风清水软，水绿天蓝蓝，相思畔听船歌声声慢，唱一相见欢，多少柔情落江南，一曲唱不完，此曲几时还，明月照两端。You should 迟缓，明月照两端，一曲唱不完，此曲几时还。 不同的水有不同的特质，有的壮阔澎湃，有的温柔浪漫。这一首柔情的水乡，毛不易将他眼里的江南水乡唱给大家听。那一年毛毛还是一个普通的学生，跋涉万里从家乡南下求学，来到江南，来到人间天堂。在2019年的4月份，他在我是唱作人的舞台上把自己的大学时光唱进了一首歌里，就是这首水乡。轻柔的曲调，优美古朴，真的是充满了画面感。水绿天蓝蓝，白鹭一行路辗转，飞过芦苇滩，停在相思畔，听船歌声声慢，是水乡，也是梦乡。 人生如梦中飞舞，且抛开尘与白高洁，兄弟非亲心更亲，原来生能与你一路相惜。人间似水墨，情意兰舟同彼岸，天地容身山寨纵情四海，兄弟赴梦圆。 欢迎你依旧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国庆特别节目之听见山水，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把相依，把往日情都记。我愿怕不平躺孤行， 我们连续分享到的是两首好听的古风歌曲，前一首是来自崔明正 Smile 小千的《岁弦青山》，而后一首则是来自许嵩的《山水之间》。在山水之间一派诗情画意，这两首歌的古风古韵让人们在听完之后好像置身于一幅美丽的山水画之间，诗中有诗，诗中有画，诗情交融之间让人感受到了来自山水的意境美。山水诗、山水画，包括山水情，我觉得这种山水文化真的已经深深植入了我们中国人的骨子当中，成为了流传的一种精神。上下与天地同流，你知道吗？山水精神的内核其实就在于亲近自然。 山路弯弯，青青菜，小雨点点落下来，小溪流水伴着我去看那松柏和云海，小雨绵绵如往事，飞在空中带我走，闻声松柏你可知，山上的云在那头。走啊走啊，看见一对身影，远处的人啊你是谁？走啊走啊，听到一个声音，是什么歌我猜不对。那是山路弯又长，你把我高高扛肩上，泉水叮咚蓝的天，深深的脚印在路上。走啊走啊，山间两个身影，一个是我呀，一个是你。唱啊唱啊，止不住的歌声回荡在松林山。 深处云烟里，一个是我呀，一个是你。松林深处云烟里，一个是我呀，一个是你。一个是我呀，一个是你。 亲近自然，让我们一起去看山。刚才是来自歌手戴荃的《小雨黄山》。那一年五月的黄山，连绵的小雨，戴荃五岁，爸爸35岁。爸爸用双反相机拍的那些黑白照片，定格着戴荃的孩童和青年的他。转眼30年过去了，又来到了黄山，想去看看没去成的北海，还有迎客松、半山寺、黄山宾馆。哎，不知道那个卖《西游记》泥人脸谱的地方还在不在呢？这样的记忆，或许一生只有一次吧。这首歌很轻松，很明快，很复古又很简单，把上个世纪80年代来自台湾地区的那种民谣和我们这边的民谣相融合，而且埋设在了编曲之中。你能听得到歌曲的前半段是以指弹吉他为伴奏，竹笛为线条，手鼓带动起了律动，带出了一种亲近悠远，描绘着一种童年的记忆。与黄山是亲近自然，也是享受亲情与陪伴。 蹄声声响，雨在飘，秋风凉，鸟儿在歌唱，大雁向南飞，频频回头望，辽阔的草原是美丽的家乡。雪在飞，白茫茫，牧人轻轻唱，牛羊飞，马儿壮，篝火像太阳。南飞的大雁，你要去何方？银色的草原是温暖的天。白茫茫，牧人轻轻唱，牛羊飞，马儿壮，篝火像太阳。南飞的大雁，你要去何方？银色的草原是温暖的天堂。 性自然，让我们来到更辽阔一点的地方，好吧？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歌手云飞所演绎的《草原情》。很少有人知道，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超过40%的面积都被一类神奇的植物覆盖，那便是草。当草连绵成片，再加上一些灌木，便构成了我们所熟知的草原。从西藏到青海，从新疆到甘肃，从内蒙到东北，草原遍布了中国的西北。内蒙古大草原、科尔沁大草原、锡林郭勒草原、若尔盖草原、纳曲草原，或者是巴音布鲁克草原，你能说得上来的、说不上来的草原，真的是带给我们很多的异域风情。那是一片自由者的土地，那是一片勇敢者的家乡。 最珍贵的毛笔，想让自己看来像个 lady， 但是老师说你看起来不怎么高级。 Don't tell me you are hungry, I really think you must be crazy， 连果冻的火鸟都把它吃下去。 当它想在枪声中倒地，当飞鸟从森林中绝迹，在翠绿，我能听见大地的叹息。 来吧，洪水淹没的沙漠的 my baby， 来吧，狂风把一切吹到海底，反正那里快要没有雨。 来吧，冰雪告诉这世界你很生气，来吧，烈日晒得奄奄一息，反正没有人会在意。有人会在意， 你吃了老虎那个东西，还不如试试早睡早起，每天生活规律，我保证你会更有活力。 你不知俗气，简直有点卑鄙，你花了好几十万买到犀牛皮的沙发椅。 想在枪声中倒地，飞鸟从山林中绝迹。 Oh no no no！ 当原野不再翠绿，我们听见大地的叹息。 这不是什么多伟大的道理，只要你拿出良心关心关心地球而已。 你只要拿出一点点 money， 就能与我创造一个奇迹，让所有生命好好延续。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十一七天乐，北广购物带您乐七天。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的多，优惠多，尽在北广购物。 以下是广告时间。